水晶球。一个巫婆有三个儿子，她把大儿子变成了一只老鹰，她把二儿子变成了一只金鱼，三儿子因为害怕离开了家。三儿子听说太阳宫里住着一位美丽的公主，她被坏蛋施了魔法，正等着人去救。他决定去太阳宫救公主。在经过森林的时候，他碰到了两个人在抢一顶帽子，还厮打在一起，帽子掉在地上都不知道。三儿子得知这顶帽子非常神奇，戴在头上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。他于是捡起了帽子戴在头上，他说，我要去太阳宫。话音刚落，他就到了太阳宫，见到了美丽的公主。用什么办法才能救你出去呢，美丽的公主？公主说，野牛肚子里面有一个水晶球，只有它能救我了。于是三儿子找到了野牛，勇敢地和野牛搏斗，他把野牛杀死了。这时一只火鸟喷着火焰从野牛肚子里飞了出来，直奔天空。这时大儿子变成鹰飞来帮弟弟捉那只火鸟，火鸟赶紧生下一个蛋逃走了。火鸟蛋掉在了海边的草房子上，草房子着火了。这时二儿子跳出了海面，卷起了海浪，把草房子扑灭了。三儿子捡起了蛋，取出了水晶球，帮公主解除掉了魔法。三儿子和公主在太阳宫里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